尽生命的瞬间。我不是你，我醒来其实没有理由，悲欢的注定，在我的长眼中你在哪里，如此的清醒，没有输赢，是我的你。春去春又回，我走过的孤独和黑，走进生命的瞬间。我不是你，我醒来其实没有理由，悲欢的注定，在我的长眼中你在哪里，如此的清醒，没有输赢，我的你。可我不是你，我生命中你给的每个考验和奇迹，在我的长门中安身立命，是否能你张开手，你回应 终点，好像再喊你一遍，才发现开口白茫茫一片，往事如烟，你和我之间要如何用再见去总结爱与恨的细节，过去原来太遥远，一转眼就变成两个世界，不再重叠。我好想好想拥抱你的一切，一个人的一双臂，拥抱的只是空虚。我爱你爱你，我心没有冷却，失去你我的世界自由。

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 成为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你就是下一个车王。电话0316330559。 Racing is in our blood。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E级车及标准轴距E级车运动版，以设计的智能、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成就智慧杰作，助力社会终身力量。详询三河波士智达3725888。 梅赛人听。 看着时间的 人生是一首美妙的音乐，回忆就是那跳动的音符。世界因为有音乐的存在而美丽，让音乐触动你的神经，感受它最温柔的抚摸。城市蓝调，好音乐陪伴一生。 城市蓝调，我的城市，我的音乐味道。 有时候会觉得人生呢就像是一扇门，有人悲观于门内的黑暗，有人却乐观于门内的宁静，有人忧愁于门外的风景，有人却快乐于门外的自由。其实人生很多东西无所谓最好，只要是你认为值得的就是最好。成功与失败，幸福与不幸，在各自心里的定义都不会相同，关键在于如何把握你想要的东西，别让它与你失之交臂，别让自己有太多的遗憾。人活的就是一种心态心情，保持一个好的心态，人生就是一种快乐天堂。你说呢？ 你把我的好那天，我睁开眼见了你一面，人就像是自动蓝片，我属于你， 没有期限。 所有你说的不见你绝对自信，从心中都低迷，我的动能就是保护你，上天入地，如影在心中里， 好的就记不记， 藏着一颗就是你给我的心意， 发人类的奇迹， 这是个皮肤有温度深深的呼吸， 十秒钟内感觉发酵完毕，三秒留下开始等你， 两分钟不快 我念不出去，你寂寞我陪你 珍惜， 开始变得停住了我生命，不知不觉中我爱上你，我心会变得不由自己， 除了我绝对不离开你。藏着一颗就是你给我的心意， 人类的奇迹，十秒钟你感觉大笑完毕，三秒留下开始等你， 然后又不快 我念不出去，你寂寞我陪你 珍惜， 开始变得拼图了我生命，不知不觉中我爱上你，我心会变得不由自己， 这世界没有你我是谁， 心理学上有一个词语叫心理卷入程度过高，也就是说个人在心理上与环境的关联程度过高，过度的为他人操心和受他人影响的心理情绪，习惯性的过度关心别人的生活，这种行为呢本身就是不健康的，甚至可以说是他骨子里便存在着的一种自卑。由于他对自身的不自信，害怕别人否定自己，所以呢就首先否定别人，然后再尝试引导别人进入自己的思维框架，从而获得别人的认可甚至是崇拜，但是这其实是一种病态的。 一转眼就进入相框，不悬挂在心房，才相信多么重的伤也能慢慢被遗忘。有时你很想流浪，跋涉中会有成长，爱也有些事别太幻想，你对我的影响，哦，使我变得坚强。幸福路也许很远很长，人只有双脚没有翅膀，我想生一步一步前往，有真爱在等我的方向。爱情海也许有雨有浪，我只有平静没有翅膀，不怕离开你的床，摇摇晃偶尔闭上眼品尝，你的爱它是片雪前那美好的时光。

知道吗？其实成熟不是心变老，而是当眼泪在眼睛当中打转的时候呢，还时刻保持微笑。人长大了要学会世故圆滑，一笑遮百丑。有一些苦，有一些痛，需要自己慢慢消化，不要随便向人倾诉。有一些人听了之后，不仅不能够帮你分忧，而且会将事件扩大化，适得其反，对不对？这里是品飞133城市成功最美的声音，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我是曾伟，我们下小时再会。 你还穿着那些华丽灿烂的衣服吗？我只不需要那些外在证明自己了吧。微笑那些单纯其实有点残忍，现实拒绝我们的认真。你还带着那些美丽的回忆睡着吗？还是不需要那些假象欺骗自己了吧？时光总是短暂，心里藏着遗憾，遗憾变成我们的牵绊。我知道若是爱上你，了解你，看着你并不简单，可是离开你，失去你，忘记你，我又该怎么办？尤其是常在梦中有你作伴，真叫人在梦与醒之间两难。我知道原谅你，放纵你，包容你，疼爱你，即使不甘，因为背叛你，隐瞒你，报复你，我也比较坦然。在这虚幻的世界 远的地方。

幕嫁给我闭目，另立一种幸福。我们一路也忘了哭，忘了怎么爱上彼此的糊涂，没人会懂得帮助这所有于事无补，爱怎么看似都想要结束。我们一路都忘了哭，忘了到对方的世界里住，因此感情不断建筑，都会不足半个项目，错误的泪不想哭却硬要流出。我们一路都忘了哭，忘了怎么爱上彼此的糊涂，没人会懂得帮助这所有于事无补，爱怎么开始的想要结束。我们一路都忘了哭，忘了到对方的世界立足，连着感情不断建筑，都会不足半个项目，错误的泪不想哭却硬要流出。 Oh,

今天呢，到这个话题，说一说你身边的损友都是如何损的。这时候看到一米阳光说，我感觉我就是损友，哎，他们外号都是我取的，死胖子、屌丝啊，开得起玩笑的才是真朋友、真感情。貌似有首歌叫《最佳损友》，介意播一下吗？是的，年少的时候呢，朋友之间开的这些有点损的玩笑，可能就是友情路上的一场小风雨，扛得过去的就是真朋友、真感情。不过在等到稍微年长一点之后呢，能够经得起友情路上的大风大浪呢，可能才是一辈子的朋友。不过我想说，《最佳损友》这首歌是陈奕迅的，但其实唱的并不是说损友这回事儿，唱的和爱情还是有点关系哈。 土地万物不变的一样在呼吸，纵然时日在推移，这土地像船儿过水无痕迹，隐藏前一个回忆，我想起你，你说我海角天涯零距离，思念就是原动力拉紧你我的心，天大地大也只有你，所以我看到什么总会想到你，绝对不用去怀疑，我的心只可容纳一个你。在这里，在这里可以感觉你的心，思念沐浴花香里，你自然的决定，爱就像川流不息，我继续爱你。你说过海角天涯零距离，思念就是原动力拉紧你我的心，天大地大也只有你，什么总会想到你，绝对不要去怀疑，我的心此刻容纳一个你。你说过海角天涯零距离，思念就是原动力拉紧你我的心，天大地大也只有你，所以我看到什么总会想到你，绝对不用去怀疑，我的心只可容纳一个你，只可容纳一个你。 今天拿到这个话题，说一说你身边的朋友都是如何损的。这时候看到最初的梦想说，关系好才损，知道不会伤到谁，关系不好都很客气，熟人才会损，因为彼此很了解，知道何时是头，损是一种调和剂，无知无味，过之有伤，个人想法。确实是这样，有句话虽然很多人会用在爱情上，但是用在友情上未必不可。你可以看到我孩子的一面，那是因为我爱你，朋友之间的这份爱也会让我们和那些好友之间可以肆无忌惮毫无顾忌，可能是因为彼此足够了解，知道那些所谓的损并不是真正的损，而是关系好的一种表达方式。但是话说回来，有时候损呢还是得要有个度啊。 我先背对着你大步大步走下去，不再回头望向远方，永永远远忘了你，不许自己苦苦地你敢爱而不敢你，虽然心中不断抹去初恋

报名截止时间5月5号，详情搜索宜居惠州，关注置业公众号宜居惠州的宜是迁移的宜，惠是实惠的惠。 生活与梦想是学充满幸福能量，听过去对未来的很多感动，就是伤痛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引领三三，我们都来听啊。 水间对象要留一张灯，你 今天聊到这个话题呢，就是说一说你身边的损友都是如何损的。其实我们真的应该要珍惜那些愿意和你开无伤大雅的玩笑的那些朋友，因为他们的意识里和你是真正的好朋友，知道你不会生气才会损你的，对不对？而面对真心对待我们的人，是不是该要珍惜呢？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我是孙伟。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和你说声再会喽，拜拜。 谁想起最初你我该分手？